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我是一名航空公司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著名演员张丰毅出生于云南的东川市，是演艺圈当中云南人的代表人物，在影视圈当中也是出演了不少颇受欢迎的影视作品，而且呢，他的负面新闻也非常的少，在家乡更是云南人的骄傲呢，被东川政府聘为东川形象大使。没错，这么一个小地方出了这样一位全国知名的大明星，当地人引以为豪也是自然的。欢迎各位搭乘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要跟您一块来聊一聊影星张丰毅。话说1978年，张丰毅考进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开始系统的学习电影表演艺术。1980年初的一天下午，老师突然通知张丰毅说，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作品《骆驼祥子》马上要被拍摄成为电影。张丰毅，就是你了，你演祥子。老师对张丰毅说，当时张丰毅听了有点不知所措，他不知道的是剧组来到电影学院其实已经好几天了，而且已经查阅了大量学生档案资料，经过认真的对比和慎重的考虑，他们才得以从这么多的学生当中选中了演祥子的张丰毅。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先走进影片《骆驼祥子》当中，欣赏一下张丰毅扮演的祥子来到一个村子里头卖骆驼的这个片段。 大爷，请口水喝。 行， 哎，你喝吧。 大爷， 我给您跳回去吧。 我来。哎，这怎么能让你？那你慢一点，往这边走啊。 哎， 你打哪儿来的？ 西边。 西边有兵啊。 嗯，叫大兵裹去了，这不刚跑出来。 哦，哎，到了到了。哟，大爷，您养骆驼呢？ 嘿嘿， 哎，就撂这儿吧。 哎， 大爷，您留下我那三匹，凑一板吧。一板，倒退30年，我有个三板。现在年头变了，谁还喂得起呀？不是养骆驼的时候喽。 大爷，您留下吧，给多少是多少，我给您千家。 啊？ 你怎么还买骆驼？ 哎，快快快，快取钱去吧。小伙子，我给你凑了35块，行不行啊？ 行啊，您给多少是多少。 刚刚各位欣赏的就是影片《骆驼祥子》的片段了。 那为了演好祥子这个角色，张丰毅可以说是下了不少苦功，吃了不少苦头。他曾经多次求教于在话剧舞台上扮演祥子的老演员李翔，同时张丰毅也认为自己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劳动人民的气质，也是他能够成功的塑造这个角色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的张丰毅很实在，很厚道，认准了心里有多少就演多少，心里头绝对没有半点做作的表现方式。有的时候啊，就急得导演林子峰大喊，我说祥子，你给我演啊，倒是这样的表演全是因为张丰毅那个时候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演员，对表演事实上来讲还没有十分的精通。说完了这些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骆驼祥子的片段吧。祥子找到刘四爷准备开始拉车攒钱了。 这是30块钱，您先替我存着。 哼，傻小子，仨骆驼才卖30多块，拉到城里卖给汤锅上，少说也得给你60啊。怎么办吧？ 听您的。 买辆车？ 嗯。 到我这儿挑一辆。 要买就买辆新的。 他那份心思您还不知道。 借给你1分利。哎，别人可是2分5啊。 是啊。 哼，跟车行打印子还不如给我1分利的啊。 我也不打印子，我慢慢省，等攒够了数啊，我现钱买现货。 有你的。 四爷，我还得住在这儿。 成啊。 那您先吃着，我过去。四爷，甭跟旁人提骆驼的事儿。 知道了。 刚刚各位欣赏到的就是影片《骆驼祥子》的片段，在逐渐被人们所熟知之后，1987年，张丰毅参加了影片《京都球侠》的拍摄。在拍戏的时候，张丰毅总是戏里戏外的捉弄王姬。在拍他俩的戏的时候，张丰毅本来的台词应该是：“是不是我就是要含情脉脉地看着你？”王姬就得说：“是。”那时候呢是不同期录音的，所以张丰毅就改了词了，反正以后有配音嘛。他就说：“你知道你是个小傻子吗？”啊，这个嘴型看不太出来，配音也好配。王姬在戏里回答只能是那个口型，就是“是”，可谓憋屈死了。结果弄得全体拍摄人员是哄堂大笑。好了，说完了这个拍摄时的小故事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影片《京都球侠》的片段，张丰毅扮演的周天为大家讲什么是踢足球。 我在英国经常跟他们赛球，跟洋人较量最重要的只有一条，就是要敢于玩命，不怕缺胳膊少腿，不怕流血，跟他们冲，跟他们撞。铁爪梨，你怕他们撞吗？ 我宁可死在球场上，也不愿死在踩。 行，菜市场知道了。怎么算输赢啊？啊，要变着法儿，把球绕过所有堵你的人，一直打到门里去，谁打进的多谁就赢。光靠蛮力不行，得有绝活。一句话，玩命加绝活。和洋人动起手来，我刘三儿绝不含糊。 说话时候就到，哪能一下子就练出绝活呢？ 那是啊，踢球的绝活不是一下子就能练出来的。可诸位都有别的绝活啊？ 怎么摸洋人腰包，上场吹喇叭？哎，咱不动脑子了，您是大哥，我听您的。 你肩膀上长脑袋了吗？咱们可不是酒囊饭袋啊，咱们这回可不是给皇上当顺民啊，皇上帮咱们掌心，咱们替皇上长腿长胳膊的啊，咱们这回是每个人都得独挡一面。 对，让洋人们看看，戳在这儿的11条汉子是真正的中国人。 汉奸兄，现在还缺什么？ 就缺一个练球的地方。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要跟您聊一聊影星张丰毅的故事。在影片《京都球侠》之后，张丰毅又主演了影片《龙年警官》，这部电影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在拍摄之前，张丰毅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队体验了一把生活，他跟刑警们生活在一块儿。半个月之后，他就真的成为了刑警队长付东。 影片当中有一场戏啊，就是富东抓了一小偷，女施主不愿意去公安局作证，张丰毅就命令小偷想办法让女施主去公安局。这场戏剧本里头原本没有，但是张丰毅在刑警队体验过类似的情节，所以拍的时候即兴发挥了这么一把。这场戏虽然无关全局，但是却表现了刑警的那份机智和幽默。下面来听一听影片《龙年警官》的片段，张丰毅扮演的警察拒绝了警员仲小妹对他的爱意。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我怕有急事，等等你。 哦，没事了，回去吧。嗯， 队长，那个叫杨阿林的来找过你。 哦，他没说有什么事儿。 没有，我让他以后别来找你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觉得他不正经。 你怎么能那么说话呢？以后不能以貌取人，明白吗？怎么了？我刚才态度不好，钟小梅，以后注意。好了好了，别哭了。呵，你看你啊。 队长，我 钟小妹，你还小，不要感情用事。 我已经不小了，我都21岁了。 我比你大15岁，可以当你叔叔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回家去吧。 队长， 钟小妹，干什么？别这样。 不，队长，我已经爱你很久了，你别跟杨阿林好，他不会跟你长的。 不许瞎说，我跟阿林没有的事儿。你说吧，我还想着孙岩呢，虽然我们已经离婚。 队长，我等你，给我这个机会吧，队长。 钟小妹，把这事忘了吧。 队长，我忘不了。 咬咬牙，要不我把你调走。 不不， 那你能忘掉吗？ 我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龙年警官》的片段。在1991年年底的一天，陈凯歌约张丰毅喝酒，刚坐下，陈凯歌就对张丰毅说：“说我有个新戏啊，霸王别姬，你能演吗？”张丰毅说：“演啊，你的戏好，我就演。”望着面前的老同学和好朋友，张丰毅可以说是脱口而出就回答了他。那在他答应的时候呢，其实连霸王别姬到底是什么剧情以及演什么根本都不知道。那影片当中有一场戏是张丰毅要挨师傅打，我相信大家一定有着深刻的这个记忆，如果看过的话。原本导演陈凯歌说穿着衣服打吧，但是张丰毅认为要表现出一个大男人还像小的时候一样，于是要求把屁股露出来让师傅打。而等到真拍的时候，板子打下来，张丰毅疼得脸色都变了，声也颤了，拍完了起身，别人都围过来看他，张丰毅勉强笑着说没事儿，直到有人劝他去医院看一看，他才着了急了，回头冲着扮演他师傅的演员吕琦喊：“我说您把我给打出血了都。”说完这些，咱们再来听一下影片《霸王别姬》当中张丰毅扮演的段小楼挨师傅打的那个片段。 师傅，师傅，我没出息，你打我。 老爷子，您猜怎么着，现而今小楼可是我的人了，你打他也成，你得先告诉我一声啊。 许仙。 哟，您是花满楼那姑娘不是？哎呦，您今儿个可是第一位贵客，您可得坐好喝好啊，看好了再去。 您请。 我叫你打他，老杜！我叫你玩 蛐蛐，打他！ 我叫你当心的， 师傅保重！ 我叫你遭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着，这当师哥的糟蹋戏，您活该打他。可这当师弟的这个，请问您，这算什么？ 给钱！ 我既是花满楼的，自然不归你们洗不成科班的管。可是您这当师傅的，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不是？ 闭嘴！老爷们的事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段小楼，你可真知道疼人呢！再打呀！ 你再胡信，我他妈打死你！ 哎，别 拦住我！ 别！ 好啊，今儿个你打死我，算你赚了一个。让你老段家断子绝孙去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霸王别姬》的片段。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张丰毅还被工作人员取笑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啊，有一场戏啊，巩俐扮演这个菊仙，从楼上跳到段小楼的怀里，菊仙不单要跳下来，还得接着说这么一段台词。为了演员的安全和拍摄的关系呢，剧组就在天井上搭了这么一个有2.5米高的台子。虽说已经降低高度了，但是张丰毅高举双手还是够不到的。结果巩俐是蹲在台子上，她怎么也不敢往下跳，生怕把自己给摔坏了。在台下的工作人员就笑着说张丰毅啊，巩俐对你的胳膊没信心啊，认为你抱不住她才不敢跳。可以说类似这样的一些小插曲和小段落小故事，在这部影片拍摄的过程当中是数不胜数啊。那么讲完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之后呢，再来欣赏一段影片《霸王别姬》的片段吧。段小楼劝逃避现实的程蝶衣要去看看现在的社会现状。 蝶衣，你开开门。蝶衣， 师哥给你赔不是，还不成吗？那条小蛇可是你把它误活的，而今人家已然修炼成龙了，不顺着他能成吗？这戏总得唱吧，这可是你说的，你也不出来看看这世上的戏都唱到哪一出了。小豆子，你就听师哥一句，服个软，那还不是我的霸王你的虞姬啊。 虞姬为什么要死？ 爷姨啊，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呀，可那是戏。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霸王别姬》的片段了。在1994年，电影人冼其然请到张丰毅拍摄影片《西楚霸王》，这次张丰毅不再扮演霸王了，而是出演了刘邦，这也是在大荧幕上首次有人扮演刘邦这个角色。张丰毅很成功地表现了刘邦这个富于心计的人，他之所以敢演这样一个人物，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无论在演技还是为人方面已经成熟了，而且已经清楚知道他的优势在什么方面，他已经有了对自己的全面的信心。有信心当然能够演好这样一个角色，当然很有实力啊。下面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张丰毅在影片《西楚霸王》当中的表演。他扮演的刘邦和巩俐扮演的吕雉为了项羽的女人争吵了起来，不过很可惜，这部影片张丰毅、巩俐都不是自己的配音。 天这么冷，你要多穿点衣服。 哦，你在这儿？行军打仗还带着你？这件皮背心是你精心缝制的，可真细心体贴。你可别忘了身份。 好了，你回去吧。哎，衣服留下，待会儿我去看你。嗯，这衣服暖和。 哼，你也太多情了，什么衣服天天穿着？留神，别把骨头也暖酥了，连外面刮什么风都不知道。 哼，外面刮什么风我怎么不知道？鸿鹄之志，你这娘们懂什么？ 是啊，我不懂，但我知道暴秦亦是强弩之末，人家在战场打天下，你整天窝在女人堆里面，成天盯着别的女人，还老说自己有帝王之相，做梦。 我盯谁了？ 别的女人你尽管要，但我告诉你，你若要打天下，项羽的女人你可不能动。 哼，你这醋劲儿可真不小。 哼，我什么劲儿也没有了，我也死心了。不过你想也是白想，我叫樊哙把余姑娘送走了。 什么？樊哙把她送走了？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你这不让他们去送死吗？ 怎么心疼了？ 哼， 不是美人配英雄吗？你又不是英雄，你算什么？ 谁是英雄？项羽他只是个匹夫。 项羽是英雄，他两万人就打垮秦兵二十万大军，你能比吗？你呀，你不敢惹他，你只敢惹他的女人。 你别笑，总有一天我让你知道谁笑在最后。 要是有那么一天，你别忘了，刀纹上有你的龙，也有我的凤。 哼，你这女人真够有心计的。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影片《西楚霸王》的片段了，而《霸王别姬》和《西楚霸王》这两部影片对于张丰毅的演艺生涯来讲，可以说是他事业的一个巅峰期。内地与香港的影迷通过这样两部电影认识并且喜欢上了张丰毅这个演员，而张丰毅自己也认为超越这两部影片的成就对他自己来言也许是很难的，因为一部影片是否能够获得成功，有剧本、导演、资金以及拍摄的客观条件等等诸多因素，演员的表演在其中只是一个因素而已，而他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做的是尽力去演好每一个角色，演好每一出戏，因为他是一个演员。好了，各位，说到这儿我们上半段旅行要先跟您告一段落了。听完了屠洪刚演唱的这首《霸王别姬》之后，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下回见。 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望苍天四方运动，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问天下谁是英雄。人世间有百媚千红，我独爱带你泪中，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我心中你最终我的泪向天冲，爱是也当成熊会去写 人世间有百媚千容，我独爱爱你难以种，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 我心痛你最痛，悲欢痛生死痛，你用柔情呵护换我好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红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好，非常欢迎也非常感谢大家继续乘坐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啊，要跟您聊一聊影星张丰毅的故事。在1995年，根据刘芝霞的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的影片《飞虎队》当中，张丰毅扮演了一位个性极强的人物李九，他为片中所有的人称为九哥，他一个人独闯鬼子的澡堂子，把20几名正在洗澡的日本兵从容不迫地一一击毙。这一幕又让观众看到了那位熟悉的银幕硬汉。这部电影可谓明星众多，张丰毅扮演的李九只是其中的一个配角，但是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不亚于其他的主角的戏份，就是因为他的特点太突出太鲜明了。现在呢，咱们一块来欣赏一下张丰毅在这部影片当中的表现。李九拒绝了刘威扮演的老红，李雪健扮演的王强，想让他加入飞虎队的邀请。 来来来，